安全，这是大前提。今日一句话新闻，北京青年报说咱们北京前半年 PM2.5 浓度降了 15%， 你看外面这天是吧，这让人是心里多熨胎，多舒坦呢。不光那个，北京晨报说了，北京调整了差别电价，限制类淘汰类企业每度加价5毛和2毛，是吧。京华时报说了，咱北京市红会啊，人家说了，捐赠款物使用成本要公开，这就对了。今日人物，嚯，这家伙高大上啊，是吗？你看园长，北京晨报说的，哪儿的园长？动物园原副园长啊，这人叫肖少祥，因为贪污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三宗罪，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，本人提出上诉，昨天北京市高院终审维持原判呢。那时候我想起来了，哎，这主头前在法庭庭审当中找辙来着啊，我这钱是开黑车开来的。哎呀，您这话说的让那些专车司机们多 hold 不住啊。哈哈，对呀，可能吗？哎，这个今日人物之二啊，院长，京华时报转引新华社的一篇报道，事情发生在海南三亚那地方啊，出了一档子怪事儿，有一块啊农业项目科研用地，专地专用吗？没有，两年时间内蹭蹭蹭疯长出17栋违法建筑，然后就往外卖啊，东北啊哪儿来的啊，买房的到我们这儿来，我们这房合适，1000多套商品住房卖出去了。哎，那说农业项目科研用地它这有规范，它怎么出违建了呢？它这皆因为啊院长闹腾的。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院的院长，这人叫张德文啊，为这个逮起来了。这事儿得好好说的说的。今日人物之三，镇长，哟，这官小，官小，嘿，恶心大呀，挡不住啊。新京报的报道说，是江西赣州有一副镇长最近被停职调查，为什么呢？不雅照片外泄，不雅，哎呦，太不雅了，太肮脏了。说跟俩女的呀不正当关系呀，呵，还拍了照片呢，我的天哪。后来一找他一打听一问怎么回事啊，副镇长还说呢啊，他已经不是了，就原副镇长嘛啊，这个事儿说来话长，呵呵，好嘛，还说来话长，您听听。嘿，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， 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，听好啊，可招笑了。 闲庭信步师傅，哎，这天不错啊，继续反腐，这天还能更好，那必须的，哈哈，您这联系的太好了，好人一生平安啊，真是啊，平安平安。小罗，哎呀，他就是密云的，说密云那车祸太惨了。说到这儿，咱们要不然就借这茬说的说的啊，北京晨报的报道，其他北京报纸也有报道。事情发生在昨天早晨7点来钟，咱们从头说啊，这几个外地的学生说寻思想到北京来找工作，这是商量好了，大家伙出钱打了一辆黑的，坐着黑车走到密云哪哈啊，太师屯您知道吧，枝子一村南边哪那个地方。谁成想这黑车这司机啊，是吧，胆儿忒大了，逆行蹭就上了公路了。这是一坡，那边下了一辆密51路公交，公交是下坡这个速度本身就不慢，他这边逆行，这俩车咣迎面就撞上了，哎呀，仨人身亡。那个公交上18名乘客也不同程度的，反正是撞了嘛，摔了，是蹭了磕了碰了的。后来呢赶紧送到医院，这算是没大事儿，乘客们都出院了，但是这边哎呀呀是车毁人亡。您说说看这是为什么续的呢？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，继续听啊。这个5926 刚才说我这来了一嗓子上天台，呵，大声喝彩呀，街坊都听见了，是吧？我都有心灵感应了，哈哈，是啊，幺幺三幺，说这个咱这话得两说着啊，有些那个极个别的医务人员的态度够可以的，说他亲眼目睹了孕妇问一个什么大夫是哪儿的，哎呦，问您个事儿吧，那位来一句别问了，下班了，好好好吗？这话说的啊，八四三九。这个说是我啊，说老谦虚就有点假了，瞧您说的这个不能嫁差，这实事求是嘛，你这是吧，得这个人为人在事儿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。说这个什么呀，是八四三九，说回头咱们南城吃卤煮，他请客，必须的必须的，您请客，您唱京戏是吧，我给您拍巴掌叫好鼓掌，那我这必须的，我是您优秀观众是吧，我是您的粉丝啊，346 3469啊，这是啊，谢您啊，谢您。1723啊也来了啊，0823，好好好，太好了啊，很多朋友啊，这个耕耘啊说是辛苦了，大伙辛苦是吧，还有这个海娟也来了啊，不老的老头是吧，老大爷啊，真是啊，静无扰啊，戏唱的还行，你看看是吧，我这有粉丝啊，议员议员啊，这个棒棒糖什么的啊，还有这个 SF 是吧，哎，阳光来了啊，龙哥啊，一大帮朋友，抓紧时间。就说这个气狗那事儿您听说过吗？气啊，不养活了，嗨，北京青年报说的，说是不少地铁站呢都碰到这个情况，带着小狗坐地铁，人家安检不让啊，不让算了，扔你这儿吧，好吗？那小奶狗那么的点儿，哎呦，你这叫什么事儿啊，不得了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顺祝大家伙是周末愉快，天儿忒好了您嘞。 朝暮阴出，日转扶桑，我猛抬头见天上星星拱斗，走何尘，他是渺渺茫恍惚。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购时间。前段时间五粮液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中国北斗卫星通信500元话费网络充值卡的促销活动，瞬间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。但是这场促销活动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。前几天我们节目组就接到一位王先生的电话，他说买酒就免费送中国卫星通信面值500元话费网络充值卡，这也太划算了，自己赶紧打电话订购，但怎么都接不通，所以他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，